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想谈一个小话题，是微量元素的缺乏跟老年病之间的关系。万分之一以下的元素呢，那当然呢咱们就把它叫做微量元素。比如说拿这个铁元素来说，铁元素呢咱们说它呢可以啊，缺铁的话呀，可以造成我们体内容易出现呢血栓。血栓呢是血液沉淀在血管内壁的一个斑块，不仅会影响到血流，如果呢它是从血管壁上脱落下来的，随着血液呢进入到呢比如说我们的各个部位，肺部啊、脑部啊、心脏啊，在关键的这些器官的血管里头，那么就可以带来我们呢这个健康的危害。国外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如果机体中间呢这个缺铁的话呀，容易啊就是要出事，有一个错血栓的蛋白质啊这个存在。这个研究发现呢，机体中有一个促血栓的蛋白质，指导了这种蛋白质合成的基因呢，可以啊感知到血液中间铁元素的含量。如果铁元素的含量比较低的话呀，就会生成了比较多的促血栓蛋白。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血栓的形成。所以对一般的血栓高风险的一些人群来说的话呀，实际上咱们通过呀适当的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铁元素呢，就可以降低血栓的发病率。所以说咱们从普通的我们的食物中间呢，应该啊注意这个问题。当然实际上铁元素呢有很多很多的作用的，它不光是啊影响到我们血栓的形成。因为国外啊研究就发现了这个促血栓的这个蛋白质，所以呢有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铁元素啊就是在我们体内是一个铁运载蛋白、铁储存蛋白还有铁金属酶中间都是啊有铁元素的。那么如果是胃酸性的话，胃的酸呢 pH 值啊正常的话，那么对于铁的吸收啊就是非常有利的。那么铁元素是在我们细胞内线粒体内啊合成血红蛋白，另外呢还有肌红蛋白，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做血红素蛋白。另外呢铁蛋白含铁的酶呢叫做非血红素的蛋白。那当然呢这个生理作用是主要是铁元素要穿越我们体内的氧跟二氧化碳的转运，交换我们组织啊就是说组织器官的呼吸。那么另外呢细胞色素中间呢都是以血红素啊为一个活性中心的一个含铁蛋白。所以说这个铁元素跟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供应能量，能量维持正常的维持能量代谢也有关系。铁元素还是许多酶的一个活性部分。铁元素呢使得贝塔胡萝卜素啊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对嘌呤和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都有关系。对于我们体内的抗体的产生，就是你免疫系统嘛，你不管是细菌还病毒，那是抗原，体内的抗体的产生还有关系。那么脂类从血液中间转运也要它也会有它的这个作用的。铁元素缺乏，那么整个使得我们体内的代谢、能量代谢、物质代谢都会受到影响。失血过多的话，或者是我们吃的食物中间铁含量过低的话，必然就会产生了贫血。 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了贫血就会使得机体的防御能力啊降低，而且呢咱们要使得体内的自由基的代谢正常，还需要这个铁元素，增加白细胞的杀菌能力，使得感染的疾病减少，使得感冒的这个发生的减少。那么缺了铁元素的话，还可以引起脑神经的这个表现出来呢异常，影响到电子传递系统，影响到能量代谢。所以整个咱们是离不开人体必需的这个铁元素。而且呢对于儿童少年儿童来说的话，要影响到我们的智力的发育，缺铁的话使得全身的供血供氧不足，那么就会表现出来疲倦啊，学习的能力下降啊，记忆能力下降啊，工作能力下降啊，那么孩子的生长呢迟缓，骨骼发生异常，影响呢许多的含铁的酶呀、整个功能下降。所以说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呀、都必须要有这个铁元素的存在。除了铁元素，人体必须的一个元素啊还有一个是硒元素。这个硒元素呢咱们也是这样的，对于人体的健康啊还是啊很重要的。这个硒元素啊跟我们尤其老年人啊这个引起的这个白内障有关系。硒元素啊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一种起抗氧化的作用。白内障呢是由于晶状体啊抗氧化的能力啊降低了。晶体混浊造成了白内障。因为硒元素是过氧化物酶的一个组成成分，有比较强的一个还原性，能够抗氧化呀，能够保护眼膜的结构跟功能免受氧化物的损害，从而起到一个保护视网膜呢维持良好的视力，预防白内障的一个作用。那当然呢，硒元素除了这个对跟老年人的这个白内障啊有关系以外，那么咱们还跟我们其他的方面健康啊维持正常有关系。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呢含硒很丰富的，有的地方比较缺硒，那么有的地方呢就是地理上啊这个土壤中间呢是一个低硒带，所以缺硒呢这个硒元素呢支持我们造成啊心肌坏死的一个原因。那么医学上呢把这个缺硒的低硒带的这个出现的心脏病就叫做呢克三病。这个硒元素呢因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硒酶、硒蛋白、硒多糖都是具有啊生物活性，它这里头都是含有硒元素的。硒蛋白呢有20多种，95%以上的硒呢在细胞中间也是跟血红蛋白结合的，它起一个抗氧化性的作用，清除自由基，保护生物膜，使得细胞的成分免受这个氧化的损伤。通过呢含有硒的抗氧化酶或者硒蛋白啊来清除这个脂肪脂质的过氧化物，阻断这个活性氧和自由基的作用。因为自由基就是你含氧的这个成分高了，高了以后的话你在体内啊就破坏起一个氧化，对于我们啊组织器官的细胞啊都是起一个氧化作用。那么现在这个硒元素呢可以阻断活性氧和自由基的作用。血浆中间呢 60% 的硒元素是跟蛋白质结合成呢硒蛋白的。这个我们呢硒通过呢脱碘酶对于甲状腺激素的调节，影响到我们机体的整个的代谢，包括能量代谢跟物质代谢，影响到我们体内甲状腺素的合成。所以呢咱们说要使得我们器官组织细胞啊正常的功能的话，咱们就要啊有一个抗生物膜的这个脂质的过氧化物。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啊来抵抗有毒元素的这个解毒的作用。硒元素呢而且跟我们体内万一 进入了有一些危害的元素，像砷啊、汞啊、镉呀、铅呐、这些有毒元素啊，它还可以啊结合，跟这些有毒元素结合以后排出呢体外。咱们说这个有些地区缺硒的话，就是形成克三病。克三病是一个大骨关节病，这个呢医学上早就肯定了。硒元素维持心血管系统正常的结构和功能的作用，维持血压正常。缺硒的话呀，心血管病发病会增加，高血压，有的地方呢，心脏病病死的死亡率高呢，都是某一种原因呢，是因为呢缺硒。当然这个硒元素对于我们有些地区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胞病变呢也是有关系。为什么？它因为本身就是一个能够起到抗氧化作用的，能够啊起到一个整体的对于我们体内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起调节的这个作用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说这个灵芝，咱们自古至今啊就把它作为啊一个呢上上品。咱们对于灵芝的祖先的这个认识呢，实际上早就对它有一个呢这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通过了现在的一些科学研究，那当然有很多的专家呢都是几十年一辈子都是在对于啊灵芝呢这个作用啊在研究。所以说我们呢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反过来证明了咱们祖先呢对于灵芝啊这个了解，把它呢作为一个药食同源，而且了解到它的作用是一个双向调节作用。所以说整个中国人呢对于啊灵芝啊就是说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的。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啊药食同源的两用的延年益寿的一个珍品。神农本草经上就记着，灵芝九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那古人为什么会说这些呢？那主要是从实际中间呢他得到了一个结论。灵芝制草一年三华，十子灵人呢没寿啊应试，盖先人治所食。这是东汉呢黄冲在任衡中间呢一个记者。咱们现在呢通过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科研成果，了解灵芝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有灵芝多糖，有三萜类化合物，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灵芝酸，有腺嘌呤核苷，有生物碱，还有很多的酶类，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所以说这个灵芝啊实际上可以，因为它是药食同源，可以作为我们呢这个人体呢除了膳食结构得到的这些营养元素以外，作为一个最好的补充。因为老了消化系统器官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下降了，不可能满足我们人体啊需要的这些微量元素。现在通过这个补充的话呀，正好弥补了我们的这个元素的缺乏，使得我们的健康呢就得到一个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